的歌曲。音乐上的才子在生活当中可是个需要别人帮忙的人，去过他家的人都知道，他家没有电视，因为王力宏的私生活都是泡在录音间的，所以电视根本就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东西。还有王力宏从来不收拾家，东西都是乱丢，找不到就打电话给助理，完全像个孩子。但生活上粗心大意的王力宏在音乐上却会玩出新花样，比方说他翻唱歌曲《龙的传人》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。王力宏演唱的这首《龙的传人》原唱正是他的表叔李健富。王力宏应当说是一个典型的 ABC， ABC 的意思就是 American Born Chinese， 出生在美国的中国人。他说自己骨子里面还是个中国人，他在美国长大，但是自从他第一次回到我国台湾之后，便决定好好的学习一下中文，所以只用了3年时间便能够讲出一口流利的普通话。现在的王力宏不仅喜爱中国文化，更把中国文化写进自己的歌中，比方说这首《在梅边》就是一首灵感来自于电影《霸王别姬》的歌曲。 竟是梦寐脸上画中的仙女，那像是力量为爱小想陨碎，为了爱不吃不喝不睡，但穿过千年那些又在流行生死相恋，那是什么，什么是爱，接近你后就点，喜欢你后就追，腻了以后就飞，但亲爱我为你狂，我为你变，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古典。春水望断夏花酥壮餐，谁闻酒馋谁知冬来，冷秋千笑声思犹在，剪不断思念雨里还乱，千年等待再续后爱，梦寐力量缓缓归来，岁月璀璨发白，就叫我白了头铁了心去等去爱。 黑乌在那片落花似雪纷纷绵绵，谁人怜， 不愿有谁，只等待牡丹开成灿烂的天，让传奇永远被人看见，让红尘世人能够感动，能够深深了解，爱是什么，爱并不是接近以后就点，喜欢以后就追，腻了以后就飞，就让这金牛传说为你重演，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古典。春水望断夏花酥壮餐，谁闻酒馋谁知冬来，冷秋千笑声思犹在，剪不断思念雨里还乱，千年等待再续后爱，梦寐力量缓缓归来，岁月璀璨发白，就叫我白了头铁了心去等去爱。 黑乌在那片落花似雪纷纷绵绵，谁人怜，在那边风吹悬念，生生死死随人愿，千年的等待滋味酸酸楚楚两人缘，忽然听上我眷恋，日日年年未停歇。 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，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，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兴人类，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，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，科技发达好有效率，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，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，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，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，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，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紧要把握，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，当险阻让我向你学习，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，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，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放电，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，我不要跟你们赛跑，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，必须忘记一辈子，没有爱而麻不停蹄，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点，气氛生命刘梦梅的美梦里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，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今天的星光之旅要聊到的是华语乐坛的优质偶像歌手王力宏。在录制《心中的日月》这张专辑时，王力宏专程去了西藏、云南等地，研究过中国少数民族的音乐，他还与当地的歌手和音乐人交流过音乐心得，并且试着学习了多种民族乐器。而在他回来之后，又疯狂迷上二胡，并且还学会了用二胡来演奏那首经典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。 你是否和我一样，去了很多地方，住了很多旅馆，为工作，为理想， yeah. 为了他，在那遥远的地方。心爱的人却始终不在身边，脚步越走越远，心里塞满了思念。你说真心相爱，就不怕距离遥远。听一下， 在北京那个晚上，一张陌生的床，你是否和我一样看着同一个月亮？我记得你说的话，你说你不会害怕，但心里总是牵挂，怕孤单送你回家。Dance with me, dance with me,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. 这首的节奏已播放在电话里。Slide with me, slide with me, come on and slide with me. 跟我一起唱，就拉近了距离。Sing. 低头留恋的展望，显得那么的苦涩，空无一人的电车，想象你陪我坐着，我哼着你爱的歌，突然觉得快乐，直到你一直等着，我的心里忽然变得温热。Dance with me, dance with me,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. 这首的节奏已播放在电话里。Slide with me, slide with me, come on and slide with me. 跟我一起唱，就拉近了距离。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来自于王力宏。2008年，王力宏作为希腊站的火炬手传递了奥运火炬。事后记者问他如何处理这把火炬呢，他说已经把那只火炬带回家，并放在了自己的录音室，而且每次看到火炬就很有灵感，能激发出很多的希望，很多的感受。其实王力宏和希腊还真是挺有缘分，当年他的那首经典的唯一就是在去希腊旅行的时候写出来的。一起来听王力宏演唱的奥运歌曲 One World, One Dream，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。 I used to dream that I could soar beyond the clouds, just close my eyes and fly away. Blue skies inspire us to be free as a bird, and that dream connects us every day.让你我朝着天空看，各自飞翔，就像在分享着地球。理想的路怎么走，互相宽容，才能明白彼此的感受。 One World One Dream，天空。 巾为别人铺上，原来是赞赏的问候。一场平等的较量，各尽所能，相信最美就是这时候。当你我紧紧握着陌生人的手，有一种和平的温柔，在同一样的路途一起奋斗，就像多年后 One World One Dream，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，来自于王力宏的演唱。作为一位大明星，他不甚在乎自己的外形，唱片公司的人都知道他私下没有几件衣服，甚至有一次他还穿着破球鞋去公司，老板看到之后直呼求求你帮帮忙吧，好歹也是明星，起码穿双好鞋啊。王力宏则说没有关系，我觉得很舒服，就一直穿着它吧。您看，就是这样在生活当中大大咧咧的一个人，却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多好听的音乐。好了，节目的最后再来听一听王力宏演唱的这首《大城小爱》。今天的旅行到这里也跟您说一声再会了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，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带着调度直升技术叮当，感谢各位的乘坐，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，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，隔着半透明门帘，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，屋顶灰色瓦片，安静的画面，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，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，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。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，免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，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，是妈妈告诉我的，这里脑袋都是你，心里都是你，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，念的都是你，全部都是你，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。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，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，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，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。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，免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，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，让我大声地对你说 I'm thinking of you。 脑袋都是你，心里都是你，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，